是没效果，是在打底。你可以先不用急着看到改变，有些修复本来就不是一下子看得见，先让身体慢慢把基底补回来。今晚不用一直检查自己有没有变好，不用再问为什么还没有感觉，先把急着看见效果的心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现在先休息，看不见的地方身体也正在慢慢补上。